啊。然后我们今天呢、啊，稍微然后再复习一下上一次比较烧脑的逻辑。我们今天就来讲第七番显见。第七番显见比较简单，但是呢，我觉得它意义蛮深的。那个十番显见呢、啊，我觉得我们也蛮厉害的。七番今天都要结束了哦。那个十番显见上完，我觉得是一个小小的 milestone， 算是这个里程碑有达到，大家那个要加加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呀、啊。十番显见。我们如果啊，大家哦，其实不要有经文，有没有办法做得到？你不要去看这个经文，有没有可能你真的就是闭着眼睛啊？你也不用去看经文，你就随着我这个逻辑啊，或者说也不是逻辑啊，今天不讲逻辑，随着我这个顺序啊走一趟，不管呢、啊、你经文的内容啊是看得懂啊还是看不懂。如果今天我们复习的啊，这样很快的这样走过去，你觉得诶，我都记得啊，我都知道哦，我们那时候上课有讨论，其实这样已经很够了哦。所以我们来看看啊，就是说显见，十番显见讲的是见性。那上次有说过啊，因为佛想讲如来藏，想讲实相给我们听，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还有很多的妄念，所以没办法直接就讲实相给我们，直接讲如来藏。所以啊，就好像说、哎、他介绍一个人给我们认得，本尊现在不在，他就拿一张照片给我们看，但是那个照片呢里面那个人长的样子啊就跟本尊一模一样，但是你说那照片是不是就是本人？其实不是。这个啊就有一点像我们在讲的这个见性，见性啊它的特征各方面就跟如来藏一样，就是那个实相。但是呢，它是不是如来藏？它不是啊、哦。所以见性啊，还是有一点点的，它不是全真，它是有一点妄。就像那张照片，虽然长得跟本人一模一样，可它不是本人。大概就是这个概念，你能记得就行了。那见性我们有讲过啊，哦，从第一番开始，就是一开始先告诉我们，哎，就告诉你啊，这个如来藏啊，这个真啊，这个实相啊。其实真正让我们能看到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见性啊、哦！你真正要了解的，你真正要去证得的，你要慢慢慢慢去明白、去接触、去体验的是什么？是那个能见之性啊、哦，不是可见的相。这个你要知道哦，是第一番显见告诉我们的啊、哦。我们现在学的是大乘，我们讲的是那一面心，是能见的见性。哦、我们不是小乘说哎呀我要是能够看到外面的外境啊、哦、我要有这个要有眼睛啊、哦、要有眼睛的存在，我要有光的存在，要有色的存在，我可能有色还要后面可能要有虚空能够这个衬出色的存在啊、哦、不是的，我们讲的是大乘，我们不是讲的小乘，也不是凡人啊在讲那个你能看到的眼睛，讲的是见性，这个是第一步。你要慢慢慢慢先把我们过去的一些知见啊，你要能够放下来，先知道说哎，我们现在哦，我们学的是大乘啊，我们学的是一乘啊，学的这个是了义经啊，真正在讲实相，所以这个是第一步。我们讲的呢都是在讲性体性见性，那当然我们有说哦，原来的这个如来藏啊有这个见闻，后来啊，因为有一些污染啊，有一些这个污染啊，杂质就把这个原来一精明啊，变成了有各种不同的功能，可能是见闻、嗅尝、觉知。那么我们十番显见是把这个见拿出来，我们就先用见来讨论，就不要先复杂化，我们简单化，就是见，然后以及所对的这个色相。那么，但是其他的功能呢，是以此类推。哦，所以啊，这个东西，他还告诉我们什么？见明见暗都是见啊，千万要把我们原来的那个觉得说，哎呀，我见到明啊，看到有色相的才是见。他说，哎，其实不是啊，你见到暗也是一种见啊，你见性是能够见到明也见到暗啊，所以你不能说盲人无所见，他的见性还是在的，眼珠子在不在不重要啊。那个见性依然在，但是你能看到什么？是你的业力，你的业力啊，也就是其实业力另外一种讲法呢，也就是我们这个如来藏啊，我们这个的染 染净的程度到底是染源，随着染源在走，还是随着你的净源在走？是在禅的如来，那个禅，我们是不是裹小脚那个禅啊？是在禅的如来呢？是被贪嗔痴缠住了，在禅的如来，还是出禅的如来，没有被贪嗔痴包住的如来？所以，我们这个如来藏啊，都是能见，见性能见，只是说它的业力如何，所以会决定你能够见到什么。那么这个见字还有另外一个也是知见啊，我们有讲过这知见啊，有五眼啊，是不是？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啊，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知见？其实佛性啊，那法性啊，都相同啊，在《金刚经》里讲过啊，都可以顺便复习一下。那个五眼圆明，其实五眼虽然是不同的功能，知见不同，看到的东西不同，但它法眼相同啊，为什么它会出现五眼？就是业力不同，因缘不同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讲。先知道我们在讲见性啊，因为怕你们学着学着学着就忘了到底见性十番显见怎么回事儿。哎，你一定要记得今天讲这个见性啊。那再来呢，告诉你啊，见性不动哦，什么东西不，什么东西是不动的？我们的心性、如来藏、一念心，见性是不动的。那什么是会动的？我们的用什么东西来形容客跟尘？客人跟灰尘啊，是在指我们这些会变动的、会变动的，一直在不同的、不停的变化、不停的在动，有来有去、有来有往的什么？是客人，他在形容我们的烦恼，用客人啊来形容比较粗的烦恼。这旅站的客人，有的来吃饭，对吧？有的是什么？来睡觉。但是不管他是待一餐饭的时间，一宿的功夫，还是他待了一两个月，但他都会走的。这个东西是粗的烦恼，来来去去。还有呢，讲灰尘，灰尘啊，会在这个，灰尘啊，会在我们这个房间里面，这个一直飘动啊，一直飘动。有些灰尘会沉淀到地上，但是大部分的灰尘呢，都在空间里面这个飘动。那你见得，我们见得到吗？其实见不到啊，灰尘一直都在浮动，我们见不到啊。是外，什么时候见得到？外这个，我他用形容下雨之后啊，那个雨过天晴啊，那阳光啊，从这个门缝啊、窗缝照进来的时候，哎呀，这个时候你就看到所有的灰尘啊，在房间里面飘动啊。就我们说啊，这个其实啊，用这个东西其实就叫做观啊，要回光返照啊，当你沉淀下来，这个止的时候，你沉淀下来的时候，你反观啊，你就会看到自己的那个灰尘在浮动，可以看到自己内心的烦恼。这个灰尘是形容比较细的烦恼啊，但是他告诉你说，哎，这个外面的烦恼啊、外境啊这些东西啊是会动的、会来去的啊，这些东西，但是你的清净心啊、你的如来藏、你的见性啊。是不会动摇的，所以这个很重要啊，告诉你啊，这是一个特质啊，告诉你说，哎，这个见性如来藏是不会动的哦，如不动，会动的是什么？会动的是外境，是会生灭的那些外境，随缘变现的外境，生灭法不是真实的，是随着缘分而妄想的妄现，假装。让你误以为它存在这些东西是来来去去的，啊，这是第二节讲的。就算呢，你不会，看到课文的内容，哎，你这样今天讲的听得懂了也很棒，行啦。那而且啊，我们有说啊，这个阿难啊，那中间忽然啊，这个开悟了，就说我的见性啊，尚无有尽，谁为无助？他说我的见性啊，从来都没有尽过，又怎么会动呢？什么意思啊？我们这边讲的不动啊。是超越动静，才叫做不动，并不是说，哎，原来是静态的，或者原来在动静，不是的，这种与不动的那个不动，就像我们等会会说，不生不灭是超越生灭与不生灭，那个才是真正的不生不灭，并不是说这如来藏啊，之前是动的啊。现在不动了啊，不是这意思，他从来都没有静过， 又怎么会动呢？它，你也可以说它从来都没有动过，又怎么会静呢？哎，这个层次啊，你要能够懂哦，这个很重要哦。这个就是我们所讲超越的能所。如果你心里还有那么一个动与不动的概念，哎呀，之前动了，我现在不动了，那这个哈、哦，你那个无明烦恼没断，最后面那个能所没断，因为还有一个，哎呀，动与不动啊，静与动，人不生灭，那不行。所以你要知道啊，一开始把执着放下，后来慢慢的呢，分别放下，最后那个功夫才是了得的功夫，是什么？能所都能放下，那才是真正的功夫啊。就是说，任何的执着都变成了一种相，只要是相就是虚妄的。那天有跟立心在讨论一下，说到如来藏，你如果执着有那么一个如来藏可以证得，有那么一个菩提可以证得，你有个如来藏可以证得，那就着相了，那就是如来藏性，连如来藏的相，如来藏的相也是虚妄的。所以如果你认为有那么一个不动的如来藏，有那么一个不动，那有了不动就还是有动，只要有二缘相对，你就没有证得最后那一个点，那最后的那个无明，你就是没有断掉啊。所以你要慢慢慢慢，我们这个很难啊，可能不是我们这一辈子能够证得的，才说哎呀，那得要修净土法门啊，要念佛啊，那个，但是呢，道理要能懂啊。我们今天讲了很多，说哎，讲心经、金刚经、楞严经，为什么要讲？还是要讲？虽然这一世可能没办法明心见性，没办法成佛啊，那个，但是道理要懂。这就我们那个心经不是讲说这个般若啊，这个智慧啊，分成不同的层面啊，有文字般若、观照般若，最后是什么？实相般若。但是你必须一步一步的，你要能够先从文字开始。文字什么？其实就是一些善知识。像我们现在学学经啊，我们在讨论佛法啊，或者我们每一个月两次的固定的这个座谈会啊，其实就是在文字般若上面先下功夫。先了解这些道理，之后你有能力能够去观照。那观照是什么？你要能够懂道理才有办法观照啊。你不懂，没有道理，你怎么观照什么？你能够观的就是外面那个慌乱的境，你没有办法反观你自己内在。所以啊，你文字学了就反观，要观照啊。最后实相现前，这个实相是什么？我跟你讲，实相就是无相。就是没有了一切相，就是实相。今天啊，下午还跟几个同学在喝茶，就说啊，那个心经有讲啊，他说佛啊叫我们啊要离苦啊，说这个哎呀六道轮回很苦啊，苦集灭道啊，你一定要离开的苦啊，知道这个苦啊要断掉这个苦。那么他告诉你，真正告诉你如何断掉苦，他告诉你的方法是什么？其实根本就没有苦，这个有点玄啊。但是这就是后面，当你把苦啊这个概念都放掉的时候，根本没有苦。你知道，其实苦的本质都是它就是那个空性。这个时候你就离苦得乐了。他告诉你你要离苦得乐，但是离苦得乐的方法是什么？就是知道其实根本没有一个苦可以离。这个很好玩啊，这个有一点点那么有那个意思，有一点点像。我们在讲的超越动静啊，其实没有动也没有静啊，并不是说这个动停了之后来了一个不动的相，不是啊。只要你还有动跟不动都在二元里面啊，慢慢体会一下。那再来呢，他讲这个显见啊，不灭，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啊，这个会生灭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分段生死啊，是我们的肉体啊。是我们在其实啊，不能光说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啊，肯定生灭啊，生了死，死了生啊，没完没了。其实超越六道轮回的这个分段生死啊，上面还有一个那叫什么变异生死，虽然不是以这个死亡的这个 形象啊，这个 form，这个状态在存在，但是它也是一样啊，你的这个本质啊，会你的这个功夫啊，你修行的功夫啊，会变化，所以啊，你这个在如来藏外面的这个所包的这个应该怎么讲啊？其实并不是你本质变化了，但是呢，你一直不停的在往上修啊，你的层次一直在往上走。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叫做变异生死，就是说，哎，你还是一直在变化，为什么？因为你那个如来藏越来越干净，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了。那这叫变异生死，但变异生死也是其实，也并不是说不生不灭，它还是在变动嘛。只要是变动的，其实都是生灭的啊。那它告诉你啊，这个生死啊是有生有灭的，但是我们的如来藏啊，这个见性啊，是不生不灭的。那么我们讲过了，一定要知道啊，为什么会有应该这样讲，有生啊才会有灭，对吧？你是有生的概念，相对于生就一定会有灭，又来了二元。那么所谓的不生灭啊，应该是说我今天把生灭放下，对吧？今天有生灭，就会有一个不生不灭，又是一样二元相对。但是啊，他这边所讲的不生不灭，刚刚提到了，绝对不是说把生灭啊给灭了啊，哦，不再生灭了，所以我不生不灭。哎，不对，这个意思没有到位。其实是什么？生灭跟不生不灭都放下了，都没有了，那才是真正的不生不灭。生灭，不生灭，都没有了，才是我们所说的不生不灭，超越了生灭与不生灭。你要记得，绝对不是把生灭给灭了，哎，在生灭以外有一个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出来了，那不对，不到位，是生灭根本就没有，不生不灭也没有，两个这个二元相对的这概念根本没有，那是真正的不生不灭。所以他告诉你啊，这个人世间呐、啊，或者我们讲六道轮回的这个生命轨迹啊，是有生灭的，但是我们的见性如来藏啊，是不生不灭的啊、哦。这个是第三品所讲的。那再来呢，第四品啊，你看看呢、啊，第四品的时候，我记得哎呀，大家头昏眼花的是吧？头昏眼花的，但是不重要啊。那个你头昏眼花，应该他是说第四品啊，中间有一段比较难啊，那但是比较简单的概念是什么？见性不失，你不会失去它。哎，不生灭跟不失去，还有不用还，这几个上一次上课我记得有复习过。不生灭，并不代表你不会失去它嘛。但是他现在告诉你说，不但它不会生灭，你也不会失去它。那牟尼宝珠啊，一直在你口袋里面，还不是在你家衣柜里面呢？其实它一直在你口袋里面，被你的口袋给盖住了。被你的贪嗔痴给盖住了，但是啊，你没有失去它，它一直都在啊。所以佛不是用一个手背往上举，手背往下举，他就说啊，人就很奇怪，只会看到手背是正的还是倒的啊，但是呢，不会想到说，不管是正的还是倒的，它就是那同一个手背呀、啊。所以凡夫什么，就是会见到这个相，然后呢，会去取这个相，然后呢，执着于这个相，把这个相啊定了名字，定了定义，就糟糕了。最后啊，就越来越执着，越来越痛苦，就到六道轮回里面，造业到六道轮回里面。而且啊，对于这个名相啊，这个功能的执着非常的坚固，非常的坚固。他说这个就是要你能够看透的。他说你要知道啊，这个手背啊，不管正反啊，它不离那一臂啊，就那不就是那一手背。众生迷雾呢，它不离那一心，不管是迷，不管是雾，都是那一念心啊，都是我们的如来藏啊。迷了是众生啊，悟了呢就是佛啊。所以佛众生无二无别，还有那心啊，无二无别啊，其实都是同样一回事儿啊。你染污了变众生啊，清醒了你就变佛了，就同一回事情啊。佛与众生无二无别。所以后来中间有一段，当然就是说，哎呀，比较烦的说又是色法又是心法，其实无所谓啦。你大概知道万法由心造，哦，我们讲过法呢，就称为有为法、 无为法，对吧？有为法是什么？有为法就是会有生灭的。无为法呢？无为法就是讲说，哎，不是因缘生灭的。那么有为、无为、有为啊，就是其实就是外面的这个妄相啊、妄境啊。那无为法呢，真正讲的就是其实在讲我们的那个如来藏。可是你说，哎，那万法由心造，有为法、无为法都是由心造啊。哎，你说这无为法不是就真如心，怎么还由心造？是这样子的。上次立心问这个问题很棒啊，说这个问题很棒。姜味农不是姜味农，对不起，姜味农是《金刚经》，圆音法师也在他注释里面有提到这个问题啊。学生有问他，或者其他的他的那个弟子问过他，他说啊，有为无为法呀，是相对有为法而存在的。所以当你认为还有一个有为法的对面的那个无为法，那无为法也变成相了，你也着相了，也是虚妄的了。真正的如来藏真心也一样，真心是依妄心而有的。当妄心止息的时候，真心也没有了。所以，当你还有一个妄心啊，还有个真心的时候，真心妄心都是虚妄的。全妄即真啊！你要知道，只要是二元相对，它都还是有偏，它还是偏失真的。哦，所以真正那个我们讲那个最终那个如来藏，其实就是所有的二元真心妄心的概念都没有，你就回到那个真正的那个空性了，那个实相了。实相是什么？是无相啊。空性就是超越你一切二元，不是有，也不是没有，不是既有既没有，也不是什么非有非没有，就是这个概念。任何一个点，任何人类语言文字或那个概念性，你能够人类，就是我们这个文字语言里面的概念性东西，你都不能执着，那个就是空性，超越一切。哦，你不能说它存在，但你也不能说它不存在。那么，即一切相，应该是说离一切相，即一切法。这个啊，会在第八、第九、第十品越讲。这个第十番显见越讲越清楚，就会越来让你越来越知道，这所有一切的万法都不是如来藏，但它却都离不开如来藏。最后会告诉你，其实它根本就是如来藏哦。就慢慢慢慢，你会越来越清楚。那么，所以那么中间还有一段呢，他就说，这个慧昧为空，空慧暗中啊，哒哒哒哒哒，告诉你啊，这个所有这个世界啊，还有这个众生啊，虚空世界众生啊，是怎么产生的？这一段呢，你就大概知道有一点概念就行了。也就是啊，那个我们当初的如来藏一念不绝啊，起了妄念啊，那所又慢慢慢慢发展而来的。我这两天啊，在重新做。那个讲义就是三系六粗哦，我会把它整个重写一遍，把它写得简单清楚。因为楞严经后面呢、啊、有一段，就是文经他们班啊，马上就要上到那一段，所以我因为他们班，我要把那整个笔记重写，然后呢对应的经文，那以后你们大家也都会用到，看得会一目了然。那所以这一段呢、啊，如果现在不是很清楚，没关系，你可以先放一旁，大概知道就行了啊。就是反正真空啊，变成虚空啊，哦，后来啊就开始这个结暗成色啊，这虚空中有一些是光明，有一些是比较暗的。那比较暗的呢，就结色成了那个色块，后来无法穿透，就开始有了地水火风啊。那地水火风在这边所讲的，不管是世界相啊，这个虚空相，或者是众生相，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讲，其实都是后来那个真正六粗相的。你就把它想成胚胎吧，哦，将那个圆音法师是用胚胎来讲，就是现在这些东西肉眼都还看不到，后来分别执着出来了，哎，这些东西就发展成真的能看得到的那个粗的相了，但是在现在还在三细相里面，哦，你大概有这样一个概念，目前就够了，以后的经文都会非常清楚的把这些东西解释得很清楚啊，所以第四品显见不失啊，哦，再来呢。显见无还， 好，我今天就花了一些时间稍微讲一下，因为我知道那个暑假啊，大家那个心比较浮动啊，到处跑，所以呢，要稍微让你们先这个巩固一下啊，我们再往后讲。今天反正后面的都不难。再来哦，第五章"显见无还"呐，这个还你没有失去它，一直在，但是你需不需要还给别人？他说："其实你不用还。"那上次有讲过，讲到"还"这个字啊，要还的是什么？因缘生灭法才要还呢，那不是因缘生灭法的就不用还了。为什么？因为因缘生灭法是什么？那个东西啊，要缘分具足的时候啊，它才会有嘛。那缘分没的时候啊，或者说那个条件不足的时候，就还回去了。所以因缘生灭法这边重要是在讲因缘生灭啊。那因缘生灭啊是什么？他又举了四个例子嘛，是不是有四个例子，四套啊，四个 pair？那讲什么呢？有在讲明暗呢，然后呢通色，对吧？还有什么明暗通色？还有一个是欲跟污浊跟清啊，干净啊，那个叫做它是用浊跟清，还有哦中间还有一个意跟同，对吧？明是什么来的？太阳来的。所以太阳下山，明啊就还给太阳了。月亮也是啊，月亮是跟着黑，那个不对，黑暗是跟着月亮嘛。月亮去的时候，那黑暗是不是也要还给月亮？那同样的，那个互永对吧？通色，那个有门有墙挡着的时候，你就看到了塞住了。那么有缝隙的时候，有。门缝的时候，只要有缝隙的时候呢，你就看到的是通的啊，哦。所以他举了这四对八个元素来讨论。那么其中啊，有一个啊，我们上次有花一点点时间呢，啊，就是说分别之处啊，则复见缘。然后我们说啊，这个经文啊，有可能这边写倒反了啊，应该是空性之中啊，便是玩虚。但不管怎么样，这不会影响你的理解。就是什么呢？外面的境界啊，这些被我们眼睛所攀援，外面这些境界，全部都是会变，都不同的。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意象，对吧？你在看外面的境界的时候，有高有矮，有胖有瘦啊，什么都有。但是呢，在空性之中呢，在空性之中啊，你看到的是不变的体性。所以外境呢，它的对境是什么？对的是意，那么空性呢？对的是同啊，这个你记得就可以了。好，那么后来还有就是看到尘呢，就是于色啦。那么雨后的天青呢，是什么？看到的是清净。好，所以呢，上次这边呢都讲，我记得讲得很清楚啊。所以这些东西是要还的，还的什么？因缘生灭法。那佛就跟阿难讲了说，不用还的哈，那个就是你的自性，那不对，对不起，就是你的见性。其实就是你的如来那要还的呢是外面的因缘生灭法，是那个外境。好，那上一次我们讲到第六番显见，第六番显见是讲什么？见性不杂。哦，这个重点在哪里？他就告诉你什么叫做不杂。哎，见性是什么？见性啊是有情，外面呢是那个物，无情的物。也就是说，见性啊是能见，外面的这个境界，那些物件呢，啊，那些色相呢，是所见被见到的东西，一个是能，一个是所，这两个一个有情一个无情，两个东西是不能掺杂的。但是啊，他这边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什么重点呢？就是说你的见性啊是没有办法被看见的，是无形无相的。而外面的色相呢，是可以被看见的。所以啊，他这边呢、啊，就为什么会讲到这一段呢？因为阿难呢、啊，有问老师说："你刚刚所讲的这些，我都听得懂，但是如何去分辨哪一个是见性，哪一个不是见性，或一个哪一个是自己的见性，哪一个是外面的物件？这个是阿难要问老师的。所以老师请，只要是能够被看到外面见性呢，就是不能被看到的啊，不能找不到、看不到的，就是见性。可以看得到的呢，就是外面的见境，这个外面的境啊， 或者是外面的这个心外的这些法。好啦，那所以大家要讨论啊。后来这个佛啊，就拿出他的逻辑，就来讨论见性到底是不是可以，到底是不是可以被看见的。那这一小段就是后来烧脑的那一段，就是佛的逻辑来告诉我们，见性是不可能被看到的。所以啊，见性是我们自己的，不是外面的。见性能见，但是它不能够被见到。而外面的外境呢，它能够被见到，但是它是所见吗？可以被见到，但是它不是能见，它没有能力去见别人。所以见性是主观的，就是主体。那么外面的这个沉浸啊，是客体。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 想法。所以能见的是见性，它不能被见到。所见的呢，是外境，它没有办法去见别人。这样子就行了，你能够体会到这边就行了。那上次呢烧脑的那一段是什么呢？烧脑的这一段你也不要去看经文，你就听听我以下的逻辑，但是以下的逻辑你一定要能够把你这个或者把我们啊这个人世间的逻辑先放一边，你不要去管说佛所讲的这个逻辑到底跟我们人世间的逻辑是不是 对？是不是能够 make sense 对我们来讲？你别管它了，你就去想，这就是一个新的逻辑，跟我们所学的逻辑是不同的。你根本不重要到底是谁对或谁错，这就是两套不同的逻辑。所以佛说啊，我们来看看见性到底有没有可能被见到。如果证明你的见性是不能够被见到了，那你就不要推辞啦，它就是你的吗？就是你的见性。那见性是什么？它的定义是什么？我们上次就举这个例子啊，我跟 Linda 两个人在这房间里面，在同一个房间里面，我们两个前面都有一个苹果，我啊就看着这个苹果。那你看啊，当我在看这个苹果的时候，我的见性是不是覆盖作用在这个苹果上面？所以我的见性就覆盖在这个苹果上面呢、啊。此时 Linda 也在看着同一个苹果，那 Linda 的见性是不是也覆盖在这苹果上面，作用在这苹果上面？因为我的见性跟 Linda 的见性同时都覆盖在同一个苹果上面，所以这两个见性是不是有，是不是重叠了？所以这个定义啊，就定义说，哎， Linda 看到了我的见性，那我是不是也看到了 Linda 的见性？这个是佛的定义，你先甭管它到底是不是合乎道理，这就是佛他的逻辑。好了，所以就是说，当我什么叫做见性被看到？当我的见性，当我也在看某一个物体，我的见性投射在那个物体上面的时候，如果有另外一个人也在看同一个物体，同时在看同一个物体，那一个人就算他看到我的见性。好，佛说如果这样子就是定义见性被人家看到了。好啦，那我现在，你们都不用看书啊，你就跟着我的逻辑走就好，我也没在看书啊。我现在把我的眼睛闭起来。我把我的眼睛闭起来之后，请问，我闭起来之后，我是不是没有在看任何东西？那就请问了，佛，请问你，这个时候你的见性有没有被人看到？他说有两种解释啊，一种就是说，如果阿难硬凹，说我就有看到你的见性，那佛就会说，那根据我们刚刚的定义哦。因为我的见性必须投射在某一个物件上面，你也投射在同样的物件上面，你就算看到我的见性，甚至你看到这个苹果，你都可以说你看到我的见性了。那我现在眼睛闭起来，我根本就没有在看任何东西。这个时候，如果你说啊，你看到我见性了，那你肯定并不是在看到一个物件，你一定看到那个见性，所谓那个见性一定无形无相。因为我没有投射在任何一个物件上面，我现在就没有投射在任何一个看得到的东西上面，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说你看到我的见性了，那肯定是一个无形无相的东西。好，我希望这个地方逻辑你看得懂，那如你能够听得懂。那么再来，如果你说你没有看到我的见性，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因为你看不到我的见性，表示见性不是一个物件。这样能明白吗？只要我眼睛啊，只要在这某那个 哪一种 scenario 下面是我闭着眼睛没有在看任何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啊，见性是没有办法被看到的。即使你谎称说你有看到，那也绝对不是一个物件，因为我没有投射在任何东西上面，所以你根本就没看到我的那个见性，或看到是一个无形无相的见性，所以你没有办法证明你看到了，因为必须有形有相，你才能证明你看到了。这个就是佛所说的逻辑，所以证明了见性自然非物。因为你根本没有看到，那它不是物件，没有办法被看到，你为什么要推脱说它不是你的呢？啊，这一段如果实在是云里来雾里去的话，其实我觉得并不难，就那一小段。那如果你说你没办法，那也就没办法，没关系，你只要记得说见性是没有办法被看到的，外面的境界是可以被看到的。他后面也有跟你讲啊，刚刚那一段是在讲说见性啊是没有办法被看到的，他只能够看到外面。那下面一段讲什么呢？就是外面的物件啊是可以被看到的，但是呢他没有办法看到其他的东西，就这样子。所以我们啊，我们都复习完了，花了半个小时。看一下，我们就要来讲第七番显见。第七番显见其实不难。一点都不难，有三线线，先消化一下啊、哦，一起再拿出来。第七番讲什么？讲见性啊，无碍。那个碍是什么？那个碍啊，就是没有障碍的意思。我刚刚啊，有发了一个图给你们，那是从那个易观里面那个讲义，他的那个书啊，里面有画一个图啊，所以待会我可能讲的时候，你比较知道我在说什么。好啊，那这个时候啊，这个阿难又来了，他说：“好，那现在我都懂了。”他说：“哦，也知道见性这所有的这个这些特征啊，然后那问题是啊，他说他就有一个想要问老师啊，他说我有看到一个现象。”那什么现象呢？他说哈、啊，那个时候啊，佛啊加持阿难啊，就带他哦、啊、到这个可能禅天呐、啊、去看，还是四禅天什么地方去看啊？那个四天王的那些观四天王的那些宝殿啊，日月宫啊，看到好多的这些不同的景象啊，看得非常的远啊。他说，可是他现在回到这个老师没有加持他，他回到他自己人世间呢、啊。回到他这个精舍的时候，你怎么都看到的是墙壁，然后就看到了这个小小的一个讲堂啊，可能看到墙壁屋檐，他就问老师一个问题，这个是阿难问老师的问题，他就说见性啊，他问老师说见性是不是会变大变小？为什么有的时候看到了哇这么远啊？这个所有的宫殿、四天王住的地方啊，这些地方，那怎么有的时候又回到这个人世间，只能看到前面的墙壁？老师啊，他问老师说：“见性是不是变来变去的，一下变大，一下变小？”哦，其实啊，这一个章节是告诉你，见性其实是没有障碍的。那阿难就觉得有的时候看很远，有的时候就看到墙壁，所以见性是不是被障碍了？见性是不是有的时候变大变小是障住了？这个是阿难的问题。那佛啊，真正要跟阿难讲的是说，其实啊，见性是不会变大变小的。那佛用什么样一个理论来讲呢？他说啊，你去想，就是刚刚那张图啊，我在那个楞严微信上面发给大家的。他说啊，你想想看啊，如果今天有一个房子啊，随便去，你去想有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呢、啊，全部都是虚空，就是没有任何的家具哦，就完全是虚空空的。这个时候啊，你就放了，你去想，就放了一个方形的器皿，这个方形的器皿啊是中空的，哦，就是一个只有一个方形的器皿是中空的，里面什么都没有。他说一个方形的器皿放上去之后啊，哎，你是不是看到了一个方形的虚空？对啊，你说，哎，虚空变成方形的，原来啊是可以看到整个房间。现在如果这个方形是障住你的，在你的眼睛前面或怎么样，你就变成只看到一个方形的虚空。你说，所以阿难就是同样的意思嘛？原来看到整个房间的虚空，现在只看到方形的虚空。 那他就说，是不是见性变小了？为什么你之前看到整个房间虚空，现在看到方形的虚空？其实佛要讲的是什么？他说，其实见性没有变啊，真正让你从整个房间的虚空变成只看到一个方形的虚空，其实是你的执着。那一个方形的虚空啊，那个方形的那个器皿，就代表着我们的那个执着跟无明。其实最重要就是执着，就是执着。那么你有了执着，你就只能看到方形的虚空。你把那个执着拿掉，哇，你整个空间的虚空就全部出来了。这是佛真正要讲的。让我们的视野变窄，让我们的知见变浅或变错误，没有办法进虚空变法界，看到这所有的方形的虚空了，是因为我们那真的是那个无明贪嗔痴障住我们，障住我们没办法执着于。越重，你那个器皿的方形就越小。我们把自己限制住了，所以今天呢，他说你想做的不是，是你要把那个器皿给拿掉。器皿就是执着啊，见性就是那虚空，见性从来没有变啊。虚空来代表见性，而那个器皿呢，代表执着。你的执着会限制你的视野，还有你的知见。所以为什么有的是肉眼，有的是天眼，有的是佛眼？那为什么不同？你的执着不同啊，无明，所有一切痛苦根源其实就是无明，只是说那六道轮回里面打滚，真的是没办法。看到方形的虚空，你更惨的是什么呢？就是盲人啊，真的看到黑暗了，那没有办法，这是业力使。他跟其实啊，你这个方形的虚空啊，到底是不是固定的？他会告诉他，其实方形的这个虚空，你不能说它是固定的，也不能说它不是固定的。如果你说它这个方形的虚空是固定的，为什么大家为什么会有这个讨论？因为啊，他要告诉我们是说，你啊，如果不想看到这个方形的虚空，你要拿掉的不是方形的虚空，而是要拿到那个方形的器皿。他告诉你，那个虚空啊，不是真实存在的。为什么那个方形的虚空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为什么？他说，因为如果你在那个方形的容器之中再放一个圆形的容器的话，那个方形的虚空就忽然变成圆形的虚空了。所以，如果你说方形的虚空真实存在的话，那你再放一个圆形的器皿，照理讲不应该看到圆形的虚空。但是，如果你说它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话，那你就不应该称它为一个方形的虚空。他其实真正要讲的是什么？其实就是那个方形的虚空，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那是被我们的知见，被外面那个器皿所那个形象啊所控制住、限制住了。所以随时你把那个器皿拿掉，那个方形的虚空就立刻消失，它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他真正要讲是这个意思。如果真实存在的话，就不会放一个圆形器皿在中间，就变成圆形了。所以，首先他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认为那个肉眼啊，或者天眼的那个视野跟知见这些东西，全部是虚妄的，随时都可以改变的，是因缘生灭的。所以，你想要突破这个障碍，你真正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把你的那个执着给拿掉，你的视野马上不同。他大概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好，那么我们先把前面的课文看一下，因为后面有一段我觉得非常棒，我非常喜欢那一段的经文。那我们晚点再看。我们先看这一段经文啊，刚刚的逻辑跟那个大纲，如果已经懂的话，那现在经文我们就念一遍，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了啊。阿难陀佛言啊，他说：“世尊，若此见性，必我非愚啊。”他说：“如果这个见性啊，像老师刚刚讲的证明题啊，说就是我的。”绝对不是别人的啊，也不是外境。那我想请问啊，那我与如来那时候跟老师两个人呢、啊， 观四天王圣藏宝殿，啊，居日月宫，此见周原，遍娑婆国。那那个时候，老师加持他，带着去，他去看啊，什么地方都看得好清楚哦。那四天王的宫殿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但是现在呢，退归精舍，只见伽蓝，清心护堂，但瞻言无。那现在回到了这个精舍啊，那就看到那个伽蓝，会有人念伽蓝，那应该大部分是念伽啊。那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精舍啊，清心护堂就只看到的那个门啊，跟那个讲堂啊，看到窗那个檐是檐屋啊，应该是那个屋檐啊，就只能看到屋檐墙壁这个讲堂，那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呢？他说：“世尊，此见如是，其体本来周遍一界，今在世周围满一世，为复此见缩大为小。”唯当强语，夹令断绝，我今不知思意所在，愿垂弘慈为我敷衍。他就说：“哎，刚刚啊，我可以看到周遍一界，至少是虽然不是周遍法界，但是哎，好歹我看到那一整大片啊，那整个看到那四天王宫殿那一整大片。那怎么现在变成只能看到一个房间呢、啊？他说是不是这个见性啊？此见这个见，就是说见性的意思，是不是会缩大，把那个大变成我原来见性很大，现在缩小了，缩大为小，就是由大缩到变成小。他说是我见性，到底是我的见性缩小了呢，还是我的见性啊其实很大，但是呢？”被这个墙壁啊给夹断了，他说到底是哪一种？为什么现在看不到了？这是阿难问的啊。但是佛啊是跟他说什么？佛就用刚刚那个容器的例子啦啊，他说啊，这个一切世间啊，大小内外诸所事业，各属前尘，不应说言，见有殊说。他说其实啊，这外面呢、啊，不管是看到的很远啊。我看到是很近啊，大大小小的诸所事业，事业不是 career，就是外面这些不同的这些，你就把它想成所有的诸法吧啊，所有的这些不同的这些相状，他说其实都是前尘，前尘什么？一听到前尘，就是外面这些虚妄的因缘生灭的这些相状啊，他说啊。其实都是这些前尘啊，因缘生灭的，有大有小啊。这个啊，你千万不要说啊，那个因为你的见啊，你的见性啊，有的时候是大，有的时候小，有的时候殊大，殊是大的意思，缩是小的意思，千万不要说啊，你的这个见性有在变化。他说能见之性啊，其实是周遍法界清净的时候啊，其实是随着你的心在变化。你的心呢，就是那个执着。心清净的时候，没有执着的时候啊，你看得一片清明。但是你的心染污的时候，执着重的时候，你这么什么也看不到，就被那个方形的器皿给框住了。所以，而且也是顺便告诉你啊，这个外面的境界啊，是不停的在变化，但是你的见性呢，是不会变化的。这个很重要，他说啊，所以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譬如方器啊，方器中见方空，是不是？就刚刚讲一个这个中空的一个方器放在那里，无复问汝啊，那我现在就问汝啊，问你喽，此方器中所见方空，为复定方，为不定方。他就说，我就问阿难，他说，那你现在在虚空之中，这个虚空什么意思？就什么东西都没有，叫虚空吗？我现在放了一个这个方形的容器，放了这个方形的容器，请问这个方形容器中间，我们刚刚讲这个方形的虚空，就是被方形容器这个规范在，或者是这个围绕在中间这个方形的虚空啊，他问他说是定方还是不定方？这个是一个固定的方形呢？是一个固定的方形虚空呢，还是不是一个固定的方形虚空？他说：“若定方者，则安别安缘起，空因不缘。”他说：“如果这是一个固定的方形虚空的话，那我现在在中间放一个空形的圆 气，照理讲，这个空应该不会变成圆的，因为它是一个方形，固定的方形虚空嘛。所以那现在，因为已经放了一个圆，如果现在放了一个圆形的器皿，让它变成一个圆形的虚空的话，那它肯定不是一个固定的方形的虚空。那下一步说什么？若不定者，在方气中应无方空。他就告诉你，今天根本就不是一个固定的方形虚空。既然不是固定的东西，表示它一直在变动，那它根本就不是真实的存在。所以他要讲什么？就是你的知见被限制住的这个知见，不管你是肉眼、天眼，或是这一个无明啊，或者染浊的这个知见，或你看到的东西其实不是真实的，它不是一个真正固定的东西，是一个生灭的，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所以啊，是你搞不清楚，你以为你的见性被切断了，你以为你的见性缩小了。他说，其实根本不是，只是暂时性的，暂时性的就被障住了。随时你把那个方的，你的见性一点都没有改变，也没有被遮断，没有被剪断，也没有被缩小，其实就被障住了。你随时把那方形容器拿掉，你又能够即刻看到整个房间的虚空。汝言不知思意所在，意性如是，云何为在？所以你就说啊，搞不清楚这个道理，所以才会说见性变大变小啊，又说见性好像被夹断的意思。其实啊，意性如是，云何为在？其实根本不是。真正告诉你的，就是我们刚刚所讲，你的这个心的染污跟就是你的心的清浊，会影响就是你的执着，那个就是你的知见，那所有的方形就是那执着啊。这个地方我们刚刚讲过就不讲，就是在告诉你，其实你的内心见显见，其实啊那个见是什么？你的见性，但是你的见性啊，如果被外面的贪嗔痴被无明障住的时候，就变成只能看到方形容器中间的那个虚空了。但是这他会告诉你，也鼓励你，这个虚空其实不是真实存在，不是固定不变的。那就是看你是不是会把那个容器给拿掉啊。他说啊，若复欲令入无方圆，什么叫做要入无方圆？就是不希望自己的知见啊变成了这么的狭隘。就像阿难，他不希望只能看到那个讲堂，只能看到墙壁，他希望能够看到四天王的宫殿，就是说令入无方圆的意思。啊，令入无方圆什么意思？就是你的知见，你的视野不再被那个方形或圆形的容器给障碍住，你希望你能够看到所有的一切，就是令入无方圆的意思。就不再有被方或圆的那个器皿给限制住。他说啊，如果你想要入无方圆，那你真正该做的是什么？但除气方，空体无方，不应说言，更除虚空方向所在。就是刚刚所讲的，你想要令入无方圆，你希望能够不要被这些东西，被方的或圆的，你希望不要只看到方形或圆形的虚空。你要做的是什么？你要除的是那个器皿，但除气方，是那个器皿所造成的方形，所造成的限制。其实啊，那整个空体，那个虚空没有方，那就是我们刚刚讲，虚空本身没有一个方形的虚空真实存在，是被限制住了。你要拿掉的是拿掉那个执着，不要说你的见性变小了或变切断了，你要拿掉是拿掉你的执着。就是这意思，那不应说啊，更除虚空方向所在。千万不要说你不想被限制，就把那个好像虚空需要被处理，见性是不需要被处理的。见性从来没有变大，也没变小，也没有被夹断，见性是不需要处理的。真正要处理的是什么？是那个方形或圆形的情。下面接着讲啊，你再来，这段这一章还剩几句了，很简单。他说啊，若如汝问啊，如果真的就像你刚刚问的啊，如果你刚刚所问的问题啊是真的的话， 佛说啊，那就会有下面的情形发生了。他就是基本上下面这个例子是告诉阿难说，他刚刚讲说什么见性会变大变小啊，然后这个又会被夹断啊，其实并不是一个对的知见。佛怎么说呢？他说啊，若汝汝问啊，入世之时缩见令小，仰观日食，如其晚见其余日面。若竹强雨能夹间断，川为小小豆，那个念豆啊，川为小豆，宁无蓄积，是亦不染。什么意思？阿难刚刚不是说他问佛，是不是他的见性变长变短变大变小，还是说见性被墙给切断了？佛说两个都不是。他说啊，如果你进到房间里面，你的见性啊就缩小了的话，哦，就变成怎么那么短呢、啊？只有从你的眼睛到墙壁这么短啊？那你出了那个房间呢、啊？到了室外，哇，你忽然看到了那个日光，难不成你要把你的见性从刚刚这么短的见性拉拉拉拉得很长啊？要能够碰到太阳，你才看得到太阳，那不对嘛？不可能嘛？所以你的见性啊，并没有缩小，它还是一样的大。那阿难是不是问说，那是不是见性被墙壁给夹断了呢？他说也不是啊。他说如果啊，我是这样跟他讲，他说如果你认为你的见性被墙壁给夹断的话，那你如果在墙上面凿一个小洞，哎，你不又可以看出去了吗？如果你的见性真的被墙给切断的话，那你凿了一个小洞，你应该也看不到外面啊，你就只能看到墙壁里面，所以两个都不是。就是在跟阿难讲，重点就是在跟阿难讲，整个重点是什么？其实见性从来没有变过，它也没有任何的障碍，它就是周遍法界，让那个造成障碍的是我们的执着啊，所以虚空没有变动，是那个方形或圆形的容器，它来代表执着而造成限制住我们的那个知见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要拿掉的是什么？是你的执着，是你的无明，是你的分别心，而不是那一个虚空。那片虚空从来没有动过啊。好，就这个意思。所以下面这一段我特别喜欢，我觉得他讲得很棒。他说什么？他说一切众生从无始来，你即为物，失于本心，为物所转，故于世中观大观小。这一段呢、啊，是在讲众生迷的时候的状态。你看，所有的众生从无始以来，无始以来哦，迷己为物。什么叫做迷己为物？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以为自己的这个自性是如来藏，那才是真正你的自己。你的身体啊，你自以为存在的那个五蕴身心啊，还有这外面所依附的这个世界啊，是物。你迷己为物，你以为你自己是这个那个物是你自己，但不是，如来藏才是真正的你，那真如本性才是真正的你，那个见性才是真正你，那照片上那个见性才是你本人。你误以为隔壁的那个某某某是你自己，你没照镜子，其实那个照片里那才是你的人啊。他说你迷己为物，你以为你自己是那个能够被看到，好像能够摸得到、看到着的物，他说不是啊。所以你失于本心啊，真正这个见性、周遍法界的见性，这周遍法界的如来藏才是你的本人呐、啊，才是你真正你的自己啊。好，所以你就因为迷己为物，你以为你那个自己是外面的外境、外物，根本是虚妄的东西。那个外相，你把它想成是你自己本人，失去了你的如来藏，才会怎么样？为物所转啊，心随境转啊。什么叫唯物所转？明明你的见性是周遍法界，但是呢，现在好了，被墙遮住了啊，被方形容器遮住了。这一世投胎变成人，哎呀，变成一个大近视眼，就只有 0.5的视力，下一辈子更惨，变成一个盲人，连色都看不到，只能看到暗。再来呢，后来呢，可能又变成了一个小狗。色盲，看到某一些颜色，有些颜色看不到， 总之，你的眼看到不同的东西，你的知见也有所不同。越执着的那个障碍越大，知见你的知见就越扭曲，你的视野就越狭隘。然后业力重的，什么都看不到，不于世中，就在这个大观小爱，有的时候一点。有的时候看得远一点，有的时候呢什么也看不到，就这意思。他跟你讲啊，这一切众生全部都是自作自受，自己内心染污啊，造成我们的知见的浑浊，是这么的一个回事。但是呢，一直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见性没有障碍，见性没有障碍，见性没有障碍，就是这样告诉我们，显见无碍。而下面一段呢，若能转悟，则同如来，身心圆明，不动道场，于一毛端，便能含受十方国土。前面是讲迷呀，那这边是讲什么？讲悟。你开悟了以后，你心能转境啊。你之前是什么？唯物所转啊，心随境转啊。但是你开悟了以后呢，若能转悟，你的这个心能转悟。心能转物啊，这个叫做心能转境。之前呢是唯物所转，心随境转，现在呢是心能转境。所以要修啊，真的是先从心随境转啊，慢慢慢慢慢慢修到什么，你的那个心念啊，杂念慢慢止息变小，你的心啊就不再随着境转。最后你的这个连这个分别能所都断掉的时候，真是周遍法界，那方形的容器、圆形的容器全部拿掉了以后，这个时候你能转悟啊，则同如来。你心能转悟的时候，则同如来。如来是什么？就是大觉。如来是什么？如来是实相，是空性。这个时候，尽虚空遍法界，告诉你，他告诉你啊，身心圆明。这个时候啊，你的身心啊，你不要把它想成又是你的身体跟心灵而已，不要把它固定成变成你的肉身。你就想，这个时候你自己身心是圆明，是清明的，而且是圆满的。这个身心啊，你已经把它想成，因为是圆明，是圆满的，是清明的。其实有可能是在讲这个报身，是在讲报身啊。其实这个时候，如来的报身。不动道场讲的是什么？不动，你去想什么东西不动？动的会生灭啊，会苦啊，或业苦，一动则苦。所以你根本不动，不动是什么？就是讲你如来藏。如来藏是不是那一念无明的一动？糟糕了，有动则造业，造业则受苦，或业苦嘛，那都是一动就出来了。所以他告诉你不动道场什么？就是在讲你的如来藏。所以身心圆明不动道场，其实就是在讲你的那个报身跟法身啊。他告诉你，如果你这个已经修到这个大觉，于一毛端便能含受十方国土。在你的一毛端啊，你就想说你那个小手指端，十方国土都在你的小指端上，有没有可能？真的有可能。但是你想要看到这个景象啊，你必须能够证悟空性。我就看到那个宗萨清泽仁波切在心经课堂，我有发给大家，我觉得你们这一班我应该也有 forward 给你们看过啊。你有没有去想象啊，你在一个那个梦境里面，你啊以及另外十头大象都在那房间里面，那十头大象有没有变小？没有。那房间有没有变大？也没有。在你的梦境里面，因为你超越了那个大跟小的那个概念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那房间里面。你去参悟一下，你没有那个设限的时候，但在真实生活里面，当我们认为大象是大，房间是小，人更小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把十头大象跟100个人放在那个房间里面的，因为我们被我们那个能所的知见那个执着给障碍住了。所以要你打破这个知见，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他告诉你，我们的法性，我们的佛性是周清净本然，周遍法界。这个后面那个楞严经全部都会讲，而且是随 众生心应所知量，是随着我们那个见性啊，是随着我们那个心念。你如果心念清净，空性能够包含一切的时候，那个东西就是周遍法界。但是如果你的心量狭小，执着很重，你的心眼狭小，执着重，你就是拿了一个方框框把你自己陷在里面，那对不起，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它随着你的众生心应所知量变大变小，在你的心啊。所以心呢，是说你的心的染净，心本身是周遍法界，你的染净会决定你的视野有多小，你的染净就是那方框框。好，我特别喜欢这一段，因为真的就是在讲心的妙用。哦，你迷的时候，对不起，你就是在那个伽蓝居舍里面，加是那个在那个伽蓝精舍里面。但是呢，当你的心大的时候，心量大的时候，心量大是什么？清净，没有任何执着污染的时候，你就是周遍法界，就这么简单。但有个重点很重要，见性是没有障碍。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今天我觉得应该是蛮轻松愉快的一堂课啦。应该没有任何难度哦，特别就是把这整个流程或者这个整个上课的 flow， 我有故意希望你们今天能够比较轻松享受一下，因为上一堂课有一点绕。好，那这整堂为什么还有为什么我会今天想要把第一到第七番显现整个走一轮呢？因为第七番显现当然今天是新的，因为第八、第九、第十三番显现非常的重要。前面的这七番显见啊，你得听明白了，那八九十，就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八九十完了以后啊，我们上面有讲会有一段很重要的爬坡啊，那个文经那一班已经差不多爬完了啊，那个最难的已经都结束了，他们最难都结束了。那么之后呢，就会开始有一段很有趣的，所以我就希望鼓励你们十番显见能够觉得是轻松愉快的，那后面我们那段爬坡的才有力气把它爬完。好，今天上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愿意做分享的？有没有人啊？